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三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民警朱世清、花卉专家张学英和企业家王振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啊，你我常走在。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那刚才为您播放的呢是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的同名主题曲，这首北京榜样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几句，而且在脑海里呢也会浮现出自己心中的榜样。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2015年北京榜样暨大兴榜样评选活动入围的一位身边榜样，他就是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打击队的队长朱世清。在2011年，朱世清荣获个人嘉奖，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荣立个人三等功。2015年呢，他也被评为了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朱世清分享他自己打击违法犯罪的办案经历和工作心得。85后青年民警朱世清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治安学专业，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2010年开始参加公安工作，现任观音寺派出所打击队队长。您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平时打击队工作负责的重点有哪些？ 平时我们负责的就是抓人、打击破案。主要是以黄赌毒，然后包括一些专项案件、系列案件，都是平常由我们负责。 那咱们是打击队哈，那它跟所里其他的一些岗位相比，有什么自己自身的特点呢？ 打击队跟派出所其他岗位相比，就是一支专业力量，专门负责一些说攻坚克难的事情，像一些专项案件或者是系列案件，像去年的禁毒会战，包括是经济会战，这个主力都是由我们完成的。因为像所里的其他岗位，包括治安和社区，他们都会平常有一些自己的工作，像接触110处警，然后调解一些民事纠纷，像这些全是我们打击队全部工作，相当于是给我们腾出精力，就专业去搞案子，去抓人。 2014年，刚调到打击队工作的朱世清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子。 2014年以来，我辖区接到很多报警，就是在刘村检测厂附近有人验车骗钱。当时接到这个警之后呢，因为叫报警人数比较多，我们就组织力量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通过前期对大量事主的走访，然后包括去现场的侦查，就是初步认定这是一东北籍男子，以这个代班验车为名，实则就是对事主进行诈骗这么一个团伙。之后对这个案子我们就进行专项的跟踪。 就在后期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朱世清带领的打击队发现了两个难点。 第一个难点在于取证，因为这个案件，团 团伙人员众多，分工也很明确，为了后期将这帮人全部处理，我们需要对证据进行固定，这个是很困难。后来我就带领这个打击队的队员对他们进行便衣的跟踪拍摄，取证完毕之后，另一个难点就在于抓捕，因为十个人不会同时出现在犯罪现场，他们也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就是通过便衣跟踪，然后蹲守，逐步的一个一个确定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住所，每一个人你都要进行去跟、去拍、去蹲，是一直花了2-3个月时间才跟出来他们到底每个人都住在哪儿。等确定好之后，最终在2014年7月，历经了大概7个月时间，我们统一组织力量，对这10个人进行同时抓捕，然后最终将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10个人被大兴分局刑事拘留了，破案初步核实60余起。 2015年4月2号晚上11点，朱世清所在的派出所接到了一名事主的报警，事主称自己被人打伤，而且驾驶的私家车也被人抢走。接警之后，朱世清带领打击队迅速赶往了事发现场，并对事主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当时咱们接的一个事主报警，称他被打了，在团河苑小区，然后把他的白色奥拓车抢走了。之后这个抢他的车的人还向他索要钱财，咱们就让他跟嫌疑人进行联系，从那儿交钱把这车拿回来。当时咱们申请市局对于手机定位，手机他定位他就在这个团河苑小区附近。后来咱们事主跟他约定的是在大兴区这个清源路口的加油站给他钱，咱们就先前期到这个加油站附近进行布控。 可就在这时，朱世清发现这两个嫌疑人并没有出现在事先约定的地点。 然后事主在跟他联系呢，他就一直说换地儿，说你往东走去团河路口那个加油站。但是我们到了团河路口加油站，嫌疑人还是没有出现。后来但是咱定位应该他就是在这个附近，咱们就开始进行查找。后来看两个男的在马路上晃悠，行迹挺可疑的，然后咱们怀疑这个事儿，就把这两个人给控制住了。控制住，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这个抢劫包括要钱的这个事实，咱们就把两个人带回派出所。后来经过事主对这两个人进行辨认，这两个人就是抢的车的人。通过连夜的询问，这两个人也对抢劫的事实供认不讳了。后来就是把这两个人刑事拘留了。 之后，朱世清又带领打击队在黄村镇新简河桥附近找到了被抢的车辆，并且把它发还给了事主，事后也受到了事主的高度赞扬。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打击队队长朱世清的采访报道。朱世清是2015年北京榜样暨大兴榜样评选活动入围的一位身边榜样。他曾经荣获个人嘉奖1次，个人3等功2次。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朱世清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些办案经历。打击破案工作量大，也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朱世清主动放弃自己的休息日时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工作热情，去坚守在本职岗位上。从2014年到现在，朱世清带领打击队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将近200人，占全所打击总数的60%。他也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所里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那您现在自己工作也已经5年了，对于这份工作现在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怎么说呢？这个工作感悟，其实这个工作挺辛苦的，付出的也很多，包括对家庭的亏欠也很多，但是就是干的时间长了，觉得很值得。说这话其实也是真心的，现在家庭也理解我们的工作。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抓人破案干出一些成绩来的话，别人的认可，自己会有一种成就感。其次，确实是为百姓做了一些事儿，不是说一些跟您这儿说空话，就是为他们解决困难。包括很多事主给我们送锦旗，他表扬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感觉也是觉得很值得。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东黑佛村大兴区苗圃的种苗繁育基地，记者看到一排排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而大棚里面住着的则是各种花卉树木的种苗。